到了还是回到，这口袋来了。世上没有乌鸦不翻的戏，亮了的都别了了，戏是谁去谁不去都没有什么大不了，我是不是把这看得太重了，我对蒋师傅是不是个有点过分了，这事情我都一起想，确实有点，哎呀有点有点有点哪个有点嘛哪个了啊。结巴几杀了，张八就喊了，三分僵尸不服一家，我俩好好聊一聊，日后不管是大小，尽管放开蹄子进马跑，你是讲这声哎，能为山村发展挑大梁，我老马虎这老马虎何不为小便心宽地马尽显自在，又在又在呀乐下熬夜花啊。人活神奇，了还得了，两眼一闭个黄土一埋不了，个也了了，想穿了你个开头了，心平了你个气死了，这世上还有什么鸟事，那个鸟事那个鸟事鸟事不能了呀，那不能 撩一个撩一个撩撩猫，撩一个撩一个撩撩猫，一个一撩个一个撩。 哎呀，太惨了！ 哎呦，哎呦，大孙子，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哈？ 你才这里跳台神呢！ 哎呀，我在这里穷快活。 哎， 坐坐。 哎呦，不错不错，太惨了。你孙子我啦，公公对我一个小孙子，我想请蒋师傅给起个名字。 哎呦，哎呀，蒋师傅不在，这样吧，你找九个伢去呀、啊，我们村里的伢子还都是他给起个名啊。 哎呀，不行不行，还是蒋师傅好。蒋师傅啊，有知识，有文化，有气数，有本事，取个名字啊，一定好听。嗯，我还是找蒋师傅去。蒋师傅，蒋师傅，蒋师傅， 不就几个面吗？做死一把钱。 哎呀， 哎呀，金门山，你看你看你看， 哎呀， 这皮子俺家都想到一块，莫非有什么谈喜事啊？ 哎呀，你喜事喜事哦。我们的秀兰个男朋友啊，个头飞上门，哎，跳完了，还是一个太和神。 哎呦，这可千万不得哈、啊！ 谁说不是？所以我啊，想抢蒋师傅去陪一下。哎，个你娃和神不？ 啊，蒋师傅有姿色， 对， 有文化， 对。 有技术有本事， 对对对对呀， 东南最合适。 哎呀，我呀是跟我们想过， 只可惜他不在。 不在？哎，他到哪里去了？ 我还一天到晚跟着他。 哎呀， 你岂不怕我毛裤子给了你家的面子啊？ 哎呀，毛太公嘞，你可是哪来的法呢？哎呀，来来来来来，我可拿你钱呀，何事？ 哼，你当我是大宝娘痛啊？ 我玄奘虚极，我又不是毛皮一个。 有皮快发， 我要这份。 你要结婚？跟谁结婚呢？ 跟凤妹是结婚呢。 那你找凤妹去啊。 哎呀，我踏入机密上了东江老，我心里头可哪有我有啊？ 女太不有福，我要马有盘盘。你脸上去呀、 啊！你这个老赖皮！ 你放肆！ 好，你不好好管 教 你自己女儿，日后啊，要那个小 孩。好，那你就等 他 俺家， 等着 滚 吧。 哎呦，爹！ 好不着呀！ 好不着呀！ 哎呀，毛姑仔呀！ 我牛牛的话，你是毛桃的爹。 是啊，毛姑仔呀，我们山里人祖祖辈辈种的就是个信誉，一个名声呐、 啊。这种事啊，最能得人心，也最能舍人心。 还别抬手，你们清楚、 还坐。快点，还坐得住？ 这个 Q 太脑都快电脑翻天了！ 啊，什么事、啊？快把你们记得哈！ 吴三，吴三，你说， 帅， 你说， 江师傅正领着大家要把祠堂改建成加工厂。 村委会不是早就做过决议了吗？ 废、做个咋个狗皮决议哦，连祖宗都不要了呀！ 太白， 你可他不要祖宗的啦！ 太白太叔，这加工厂一切找不到回这个地方，这祠堂空座也是空座上。 毛骨斋呀，你真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啊！光一个种植厂就把人心搞成这样， 加工厂一办起来。这口太闹，还有你毛骨仔说法立足的地方吗？ 老子娘下去，我恨你 的村长！闭嘴！都给我闭嘴！哪个都是江的根，扎的那棵红木香，我们家放手要让它干，我一时放手。前辈他跑一趟啊，我也想洒脱呀不自在，没难得是和我尊重心让让金杯喧闹的歌不自量，这是那个例子呀，谢呀妈谢天亮啊。 村长莫森， 哎， 通知他们马上停工。 是， 害死群众。 这口太闹，到底还是我们自己的天下了。 上上上上上 了嘛， 嘿嘿，冬天呐，你不就是那大头菜吗？你少踩茅厕面前算回头。 不要给一番的暗料，你想开烂房，真是。 江师傅，反正玩的糊涂，怪得的，你还早用的啊？江师傅，我上载个不急。你接三个做的什么鸡呀？ 对对对， 村长，不管怎么说，这锄头都快老掉牙了。 那是我们口头拗的事情，用不得你一个外乡人来说话呀。 对 呀， 就这样。那你说，我们是不是笨下来？大家说。 你们看啊，毛骨仔，毛骨仔呀，你还要不要田地？还要不要祖宗啊？你看呢，一公子孙听小这个外孝女说法， 江师傅说的对，应该听江师傅的。 到底听江师傅的还是听村长的？ 是， 村长， 对对对对对。 村长，这事能不能通过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 对，马上召开村民代表开会。 对， 就是嘛，这村民事是我们大家的事， 这祠堂该不该修，加工厂建不建，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 村里的事，村长管的不算，还哪个管的算？村长的算。 村长不是人人可以当的，可是村长是人人可以选的。 马村长，如今可不必从前了。 莫非就能飞天了？ 天是不能飞哦，但是要飘是可以飘的。 你们对，切你们马跑！ 只要当着村长一天，这口太傲，就是我马虎仔说了算。 村长。大家的意见你也给听一听嘛。 爹，你要再这样迟早要被大家给炫掉。 你 我不要今天你看看你说清楚。 我没想靠翻不成动车了。 安住 安住 安住 光牌，把他们从毛主席面前叫开，要不然我撩你！ 不要敢动江师傅一指头，看我不踢你！哎呦喂，你个大毛头，你个东西呀、啊！你当村长不练功，自己的女儿都管不好，你管个屁！ 毛骨仔，毛骨仔，再这样下去，我看你日后怎么去修厂哦。 哎，好端端的一个口袋脑，就被个东家佬给教了啊。 不买 两个头，你一根都切的什么缝啊？哎，不买你来不买。哎呦 哎呦哎呦 哎呦 哎呦 两个头。 是发的那条江，一下子全都乱了套，一下子全都 头个娘。清帝是否宋江不负了这有金陵他同时一把楠木一落地不在一根枪同时一个毛不白眨眼功夫就亮呀 就亮呀啊 想当初啊是我让大家把那点点成功就好多了说不定我也要陪他们跑一趟啊越悲凉我可是自饮凤凰自作鸭求仙翻倍求仙上啊 把破椅子 修总比不修的好吧 管他呀只要能坐就行 毛振哥可你的脸色是哪里不舒服啊 我还有哪里不舒服啊啊 哦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只怕 你呀，巴不得我早点死。 哎呀，毛太白，毛村长， 可你说的这天地良心，我母亲从小就在你个岸边底下长大的，以前 我却蛮好跟到你个嘞。 我你呀，不是哪种福？ 哪种福？要不一定求毛友咯。咯， 人才引进表，我们早就把人才引进了，还什么表不表？ 想你的意见，要把姜师傅长期留在这山里。 哎，村长， 听说乡里早就把他列为第一批重点引进对象。 好，好啊， 还好啊，我也看我们愿意不愿意咯。 他自己都愿意，我们还有什么不愿意啊？啊？ 本来想你早去让我去拿表，可我想等你回来研究研究，可凤妹她一听到消息就连夜跑到乡里把表拿回来了。 什么？又是他？ 说不定还是姜师傅要他去。哦，村长，这个要紧，你可千万不要为这事犯了自己咯。 犯？犯什么犯？啊？为他一个打工仔，为他一个副业工，我烦得少吗？真是！ 村长， 真的愿意一切留在这山里？ 有这么好的资源，有这么好的乡亲，就有这么好的妹子，我有什么不愿意 啊？姜师傅，只怕这庙下容不下你这大菩萨。 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不就是个副业工，不就是个东家佬。 姜师傅，姜师傅，姜师傅，乡里都把你当人才，你就不怕这口坛啊委屈了你呀？ 委屈到时候谁也别想委屈我。要是真能从此留下来，说什么我也要把这加工厂摆起来。 姜师傅，不光是要办加工厂，只怕还要当厂长吧？ 那当然，我不当厂长，这加工厂办了也是白办。 姜师傅，想要在这口坛坳办点事，光当个小小的厂长只怕还不行吧？ 这倒是。 要不我这村长也让你当？ 哎，这我倒从来就没想过。 好，痛快来。姜师傅， 咋办？ 干。 哎，干 干。 哎 哎，姜师傅 干！哎， 什么？骚梅？ 哎，咋办？ 姜师傅，姜师傅， 大伯，你看毛村长这个人怎么样？ 你说呢？ 要我说啊，毛村长毛虎他这个人呐、又是好，还不错，又是好，也他妈不是个东西。大伯，你说呢？ 这毛村长，哪好跟你蒋师傅比呀？ 蒋师傅又他妈算什么我孩子？不就是个臭打工？不就是个外乡人？不干，又说你不尽心，自己也昧不了这良心。想干，又说你有雅兴。大伯，我哪 哪？哎呀，蒋师傅，蒋师傅，蒋师傅， 大伯，这加工厂毛办成，我对不起众乡亲，对不起凤妹，更对不起毛村长。毛村长那一亏，我到死都还不了。从小到大，我穷得谁还从来就冒被人这么亏我呀。 铁甲，你个烦恼呀，化尘埃。 倒把你走，可是阎王爷总是不休啊！ 太白太叔，这是我特地给你们挑的一点木偶灵芝 哦， 顺其不顺 哦， 都是熟的不 哦。黄土都埋到胸口里。还不长个神哦， 那可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哦。 毛姑丈呀，难为你还记得我们几股老棺材呀、啊？ 还没谈数，到时候你们也得给我准备一把小主意呀。 你才多大呀？ 还早啊！ 哎。你别话嘞，我在东港老 还是有两下哈。你看这两年功夫就把个口袋熬那是搞的啊。 哎，别太粗，说不定我这村长也要让他走呢。 啊，大哥，你把咋个了？ 哎，他最好总归是个打工仔呀。 他倒是个歪小人啊。 哎呀，老哥啊，如今到底世道不同啊。世道再怎么变，这人心总还揣呀。 哎呦，别太叔，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哦，这罗浮标乡里都催着要上报啊。 哼，除非这口袋咬紧的做事缺力。 天海是不是我们的天哪，脑海是不是我们的脑啊，转村父老乡亲好歹的本好啊，怎能和外乡人自受有花椒那是有辣椒啊，毛不在呀，毛不在呀，你莫不是吃错了老鼠药，有大好事，菩萨在不灵啊，总是自家的好，自家的好。 阿伯，你死得了表，可死不了人呐、啊！乡里马上就要派人来。 哼，他总有飞钱的本事，我也能快冲！ 大少爷老朱啊，可不能乱来呀！ 到时候你可千万不乱来哈！ 是啊是啊， 毛五仔呀，毛五仔，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等 会儿，大爷老朱啊， 太白，太叔， 老朱啊。 太白，哎呀， 哎， 哼哼，哎呀，太白，太白， 毛村长，毛村长，我来问你，坏妹子都坏在你屋里门口了，你还到底管不管啊？ 哼，谁叫你上这么一个耳光啊？ 嘿。耳棒啊，我今天倒要你看看我是耳棒还是三棒。 我管你是耳棒还是三棒， 哟，走。 三哥，那人才眼睛表也不晓得我爹有没有送上去。 他既然让我贴，也就会往送送。 那倒是。 哎，自从那天贴表以后，他的脸色倒是越来越好了呀。 嗯，这我也看得出，有些事兴许他越想越透了。 要是真能批下来， 那该有多好。嗯 啊！不好，我们是怕咬出死。 三哥，你不好！ 哎，快，快去找你爹！哎，快，快去啊！快！ 哎，哎，东哥啊，你怪妹子吗？怪妹子，怪东哥老怪妹子，怪妹子，怪妹子，怪妹子，你怪妹子。 Thank you. 人遭毒打，不由人悲愤满胸膛。爬山滚，战热骨，梦醒草地呀、飞不闲。看起来说我怪美，怕是背后有文章。自从发丧清风后，困难心态便是禅，武艺增春啊，花有无毒，有心观月人自善。金山便把火更满，成功更强，悲剧我该揍了，我该揍了， 这是我 娘个头，你就折腾死他，娘个头还就折腾死他。 冬梅， 冬梅，只怪 爹来晚了一步啊。 爹，江师傅与冬梅相知又相好，江师傅为上的人老不有功劳，是他让大伙呀分上之福禄，是他让山里人把金钱存滚好，山里人举几杯从此停止了他烦恼，走投大难又弯腰，这究竟为什么他到底呀烦了跳， 我一定会把他三年的工钱给他补齐。 你补得了他三年的工钱，可你补得了他嫂嫂的心吗？爹，把江师傅留下吧。事情到了这样，只有你才留得下。我娘死得早，是你激动的，有动牛一手把我拉扯的。现在自己想起来，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不管怎么死过，不管 丈夫，我从此有着自己的心思啊。 凤妹，这不是你的错。 Oh. 陪我走天涯，伴我度春秋。 采茶戏远山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您欣赏沪剧《罗汉前》选段《回忆》，丁世娥演唱，小飞蛾。 我破上了烂，眼眼啊，醒醒啊，到自家房里去呢，醒醒啊！罗汉前，他竟是把我的罗汉前儿弄到手。 你走上了 露虚席。 听众朋友，刚才是沪剧《罗汉前》选段。听众朋友，再见。